马宝山心没底儿了。你看我揍他没揍动，他我这边可玄乎，也不能说打完人家不让人家打，这话没法说呀，好不来吧。西马顿当时站好了，佟林到近前，没像他那没出息，又转圈又运气的用不着。其实啊，说书人做个评判员，佟林甭打他三掌，这一巴掌下去，他的命可就没了。这佟林用手划了他脑袋，心里在想，我打是不打，打吧不死即伤，我又得罪了仇人，不打没法下台。红嘴白牙已经打赌击掌了，正在这犹豫之间，突然月亮门内有人高诵佛号，无量天尊，佟林你住手。这一嗓子声似巨钟啊，都带金属般的回音。佟林赶紧撤掌跳出圈外，没打。咱必须说清楚了，佟林要不是犹豫，这第一巴掌就给他削上了。他也是诚心不愿意伤害马宝山。大喇嘛一听耳音特别熟悉，站好了甩脸观瞧，从外边走进个出家的老道。这老道身材过丈高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皮儿包骨那么瘦，一张大驴脸，斗鸡眉，大三角眼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口，花白胡须，背后背剑，手拿拂尘。佟林刚进大喇嘛庙的时候，跟他走了个顶头胖，就是那个老道。书中代言这老道谁啊？谁？在《佟林传》当中，这位可挺了不起呀、啊，江湖人称云台三大神剑第三名，叫云霞道士杜清风，杜老道。这云台三大神剑都谁呀、啊？头一个，无形大剑莫欺与修；第二个，云台剑客燕普；第三个，就云霞道士杜清风。那在武林当中提起云台三大神剑来，谁都得扬起脸来看，那不是一般般的，够档次了。杜清风怎么来了呢？他跟大喇嘛佛马宝善呢，关系至厚，好朋友。他是从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，来了之后呢，经常上大喇嘛庙跟马宝善来谈心，马宝善盛情款待。这两天这个杜清风啊就住到这儿了，一僧一道甚是投机，就商谈呢下一步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，说我们的人来了我们怎么接待，在亮标会上我们都利用什么绝活，怎么制服对方，最主要的 怎么样能控制天下的武林，他们能研究这个事儿。这杜清风呢跟佟林走了个顶头碰，他就发现这个小伙子貌似庄稼人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耳目如灯啊。杜清风吸了口冷气，等到了外边跟小喇嘛都打听，说刚才进去这人谁呀？您不知道，这位可了不起啊，威震杭州内，贺号带花，江湖宋号镇八方，紫面昆仑侠，佟林佟海春。嚯，他就是佟林啊，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哎呦，我的道爷爷老剑客，您还不知道呢，这里边有套头啊。我们大师马宝善有个亲师弟叫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，焦大侠跟佟林比武，哎呀，让佟林给揍坏了，到现在卧床不起，大口吐血，肋骨都给打折了。为这件事儿，我们大师愤愤不平，要给师弟报仇，这不是把佟林给请来了，两个人要比武。哎哎哎，杜清风心里头不高兴，埋怨马宝善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你看我还一点消息都不知道。就这么，他把手边的事儿放下，莫回神，他回来了。他这个关心这件事儿，看看两个人比武究竟谁胜谁负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正好马宝善打佟林第三掌没打动，佟林要打马宝善，让他赶上。杜清风是云台神剑，什么不明白，他一看佟林这个差价是要下手，这一掌下去，马宝善准死无疑。即使佟林手下留了情，马宝善也得终身残疾，故此断喝一声给解了围了。杜清风来到马宝善近前，兄弟，你好荒唐啊，你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呢。是吗？我道兄，他是这么回事，别说了，我全了解清楚了，可惜你偌大年纪，哎呀，太荒唐了，不是愚兄及时赶到，焉有你的命在。你闪退一旁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马宝善自然是高兴，因为他揍了佟林三掌没揍动，他心没底儿了。那不叫人家揍也不行。哎，杜清风一来下了台阶了，乐得闪到旁边观战。再说杜清风把掌中的拂尘连甩几甩，唰唰唰，我亮天尊，对面你就是佟林吗？佟林一看这杜清风的外表，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。佟林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佟某，不知仙长您是哪位？哦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？小字杜清风。这名这一报，佟林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因为佟林这耳朵早都灌满了， 云台三大神剑，那武林之中哪也不知道的。而且老师何德元上道明低了耳朵告诉他，将来闯荡江湖要见着云台三大剑，你可千万别惹他们的，惹不起呀、啊！万说是你，即使是为师，我也得掂量掂量分量啊！啊，这话何止说过一次？今天没想到在大喇嘛庙遇上了杜清风，听看他和马宝善关系非常默契呀、啊，同您就知道。劲敌来了，但是想回避回避不了了，佟林也就不怕了。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堂堂的剑客，恕同谋眼拙，我失敬了。哈哈哈哈，佟林，你够歹毒的，嗯，先打了人家的师弟，又要伤人家的师兄，莫非你想把他们这个门户拆了台吗？嗯，幸亏贫道及时赶到，不然焉有他的命在。佟林呐、啊，我早就听说过你，也早有心会你，无奈你我相距太远，贫道琐事缠身未能如愿，今日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。听说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听说你掌打过铁背罗汉法禅，听说你在杭州谢意带花，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了，可以说满园的花草属你红。今天你遇上贫道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领教领教，看看你佟林这个镇八方昆仑侠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换句话说，我要给树壁宅行交雨，我那兄弟报仇。把拂尘一甩扔给小喇嘛，然后把肥大的道袍卷了卷，往上一掖，笔尖儿提起来别的丝绦上，然后一摁崩簧钢棒，苍啷一声拽出丧门剑。他这口宝剑虽然不是宝刃，但是论尺寸论钢口，那也是上乘的精品，也不知杀过多少人了。他把宝剑拽出，一道电光亮了一个仙人指路的架势，前腿弓后腿绷，身子往下一塌，请吧。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佟林就愣了一下子，心说今儿这事儿怎么办？怕人家不说不怕，那是欺骗自己。先有三分担心呢，因为人的名树的影，佟林没有把握战胜人家，能把自己保住不受损害，那就顶到天了。另外这个地方对自己不利，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也就是说越打人家的人越多呀，我的体力越消耗越弱呀， 这不是吗？跟马宝善队长呢，杜清风来了，我们打着打着，他们再来些朋友，我怎么办？就得把我活活累死。想要撤身不战，那就是挥刀必剑，贪生怕死。丛林那个人呢，也倔也犟，最后把心一横，啪啪啪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今天我就跟杜清风伸伸手，我看看云台三大神剑究竟神到什么地方，我败了顶多栽跟头，但是我也开了眼界，长了知识。佟林想的是心情平稳，冲着杜清风一笑，老将可，佟某萤火之光，老剑客乃皓月当空，我们两个人没法相比，但是既然老剑客肯赏脸，非要跟佟林比试较量，佟某不自量力，奉陪了。说到这，佟林把双月拽出来，擦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大鹏双展翅膀，左右一分，也亮开了门户，互相道了个请字。二人谁也没先伸手，唰啦身形一转，在这个院里就转开圈了，四目相对，并喜凝神，光听见脚底下刷刷刷转动的声音。为什么？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。你看这个杜清风啊，说的是挺横，对佟林来讲他也不敢掉以轻心，说准说赢佟林吗？这话他不敢说，因为经验告诉他，这个佟林这个眼睛太亮，名誉太大，他要没真本事，不可能有今天的地步，这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因此杜清风格外加着小心，不愿轻易进招。但是转了六圈谁也不伸手，杜清风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心说这个老杆还真沉得住气啊！哦，想来个以逸待劳，诱我的招路，来吧，我还怕你不成吗？你不发招，我发招，采取主动，先发制人啊！再看杜清风，双脚点地，身形一晃，就到了佟林近前，左手二指一晃佟林的面门，领佟海川的眼神，正手的手腕的一翻，宝剑直刺佟林的梗嗓，招唰，一道冷风就到了。佟林眼珠不错的盯着，一瞅宝剑离这梗嗓不远了，用左手的鸳鸯钺往外一挂，他的宝剑还往外一拨了，正手钺一顺，钺两边那大尖子比枪尖还快，猛刺杜清风的软肋，唰就到。杜清风急忙撤剑往外一扫，两剑兵刃碰在一处，震的杜清风是膀臂发麻，心中暗想，好沉的家伙呀，